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九十一，禁忌十三，中宗元皇帝中。太兴二年春二月，刘霞、徐堪及州府于寒山，破斩之。初，叶人苏俊率乡里数千家劫垒以自保，远近多附之。曹仪误其强，将攻之，俊率众浮海来奔。帝以俊为阴阳将军，助刘霞讨州府有功，诏以霞为临淮太守，俊为淮陵内史。石勒前左长史王修献捷于汉，汉主要遣监司徒郭汜受勒太宰领大将军，进爵赵王，加书礼，出井入壁，如曹公辅汉故事。拜王修及其父刘茂皆为将军，封列侯。修舍人曹平乐从修至宿邑，因刘是汉，言于要曰：“大司马遣修等来，外表至诚，内参大驾强弱，似其复命，将袭剩余，使汉兵食疲弊，要信之。”乃追四环，斩修于市。三月，乐还至襄国，刘茂逃归，言修死状。乐大怒曰：“孤是刘氏，与人臣之职有加矣，彼之基业皆孤所为，今既得志，还欲相图，赵王赵帝孤自为之，何待于彼也？”乃诛曹平乐三族。帝令群臣亦交祀，尚书令刁协等以为宜须还洛，乃修之。司徒荀祖等曰：“汉献帝都许，即行交祀，何必洛邑？”帝从之，立交丘于建康城之四地。辛卯，帝亲祀南郊，以未有北郊，并帝旗和祭之。诏琅琊公王宜称皇考。贺循曰：“礼，子不敢以己爵加于父。”乃止。初，彭碑物主陈川自称陈留太守，祖逖之功繁雅也，川遣其将李头助之，头力战有功，逖后遇之。头每叹曰：“得此人为主，无死无恨。”川闻而杀之。头党冯宠率其众降逖，川亦怒，大掠豫州诸郡，逖遣兵击破之。夏四月，川以郡一叛，降石勒。州府之败走也，徐堪部将于耀追斩之，及朝廷论功，而刘霞先之。堪怒，以泰山叛，降石勒，自称兖州刺史。汉主耀桓都长安，立妃杨氏为皇后，子熙为皇太子，封子袭为长乐王，产为太原王，充为淮南王，昶为齐王，高为鲁王，辉为楚王，主宗室皆晋封郡王。杨氏即故惠帝后也。耀常问之曰：“吾何如司马家儿？”杨氏曰：“陛下开基之圣主，彼亡国之暗夫，何可并言？彼贵为帝王，有一父一子，及身三耳，曾不能避，窃于耳时，时不欲生，亦为世间男子皆然。 自奉今至以来，使之天下自有丈夫耳。要甚宠之，颇干预国事。南阳王宝自称晋王，改元建康，置百官，以张石为征西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陈安自称秦州刺史，降于汉，又降于城，上归大饥，士众困迫。张春奉宝之南安岐山，使遣韩仆率部骑5000救之。陈安退宝绵珠，宝归上归。未及，宝父为安所逼，使遣其将宋义救之，安乃退。江东大饥，召百官各上封事。益州刺史英瞻上书曰：元康以来，建经上道，以玄虚弘放为仪达，以儒术清简为鄙俗，以崇讲儒官，以心俗化。祖逖攻陈川于彭关，石勒遣石虎将兵50000救之，战于郡夷，逖兵败，退屯梁国。勒又遣陶豹将兵至彭关，逖退屯淮南。胡喜川部众5000户于襄国，刘豹守川故城。石勒遣石虎及鲜卑日六言于朔方，大破之，斩首20000级，俘虏30000余人。孔长攻幽州诸郡，悉取之。段匹堤士众积散，欲以保上谷。代王玉律勒兵将击之，匹堤弃妻子奔乐陵，以少婿。曹仪遣使陆石勒，请以和为敬，勒许之。凉州刺史周访击杜增，大破之。马俊等执增以降，访斩之，并获荆州刺史第五衣，送于武昌。访以衣本中朝所属，家有十望，白王敦不宜杀，敦不听而斩之。初，敦唤杜增南至，谓访曰：若秦增，当相论为荆州。即增死而敦不用，王毅在荆州多杀陶侃将佐，以皇甫方回为侃所敬，则其不义己，收斩之。市民怨怒，上下不安。帝闻之，征毅为散骑常侍，以周访代毅为荆州刺史。王敦既访威名，亦难之。从事中郎郭书说敦曰：彼州虽荒僻，乃用武之国，不可以假人，宜自领之，访为凉州足矣。敦从之。六月丙子，召家访安南将军，于如故。访大怒，敦手书辟解，并谓欲还欲晚，以身后意。访抵之于地，曰：吾其古树，可以保岳耶？访在襄阳务农训兵，因有屠敦之志，守宰有缺者补，然后言上，敦患之而不能治。未该为胡寇所逼，自宜阳率众南迁新野，驻周访讨杜增有功，拜顺阳太守。赵固死，郭宋留屯阳狄，时生吕公之不能克。汉主要立宗庙社稷南北郊于长安，诏曰：吾之先兴于北方， 光文立汉宗庙以从民望，今以改国号，以单于为祖，即义以文。群臣奏，光文始封卢奴伯，陛下又望中山，中山赵奋也，请改国号为赵，从之。以默读配天，光文配上帝。徐堪寇掠几代，破东莞。帝问将帅可以讨堪者于王导，导以为太子左卫帅泰山杨建，堪知周礼官族，必能治之。建深辞才非将帅，西建一表见非才不可使，导不从。秋八月，以杨建为征虏将军、征讨都督，督徐州刺史蔡豹、临淮太守刘霞、鲜卑段文渊等讨之。冬，石勒左右长史张敬、张斌、左右司马张屈六、程霞等劝勒称尊号，勒不许。十一月，将佐等复请勒称大将军、大单于，领冀州牧、赵王。以汉昭烈在蜀、魏武在邺故事，以河内等24郡为赵国，太守皆为内史，准与贡赴冀州之境。以大单于镇抚百蛮，罢兵朔司三州，通至不思以兼之，乐许之。戊寅，即赵王位，大赦。以春秋时列国，称元年。初，乐以事乱，律令繁多，命法曹令史贯制采集其要，作辛亥制5000文，施行10余年，乃用律令。以李曹参军上党续贤为律学祭酒，贤用法祥平，国人称之。以中垒将军之雄、游击将军王阳领门臣祭酒，专主胡人词颂，重进胡人，不得领武衣冠华族，号胡为国人。遣使巡行州郡，劝客农桑。朝会使用天子礼乐，衣冠仪物从容可观矣。假张斌大执法，专总朝政，以石虎为单于元辅，都督禁卫诸军事。寻加票骑将军、侍中、开府，赐爵中山公。自于群臣，受位进爵各有赐。张斌任誉悠显，群臣莫及，而谦虚敬慎，开怀下士，并爵阿斯以身率物，入则进归，出则归美，乐甚重之。每朝常谓之正容貌，简辞令，呼曰右侯而不敢名。12月乙亥，大赦。平州刺史崔弼自以中州人望镇辽东，而市民多归慕容伟，心不平，朔遣使招之，皆不至。义伟拘留之，乃因说高句丽段氏与文氏，使共攻之，曰灭伟分其地。弼所亲渤海高瞻利见，弼不从。三国合兵伐伟，诸将请击之，伟曰：彼为崔弼所诱，欲邀一切之力，军事出合，其锋甚锐，不可与战，当固守以挫之。彼乌合而来，既无统一，莫相归服，久必携二， 一则以武与避战而复之，二则三国自相猜忌，待其人情离二，然后击之，破之必矣。三国进攻集成，为闭门自守，前使独以牛酒犒宇文氏，二国以宇文氏余为有谋，各引兵归。宇文大人悉读官曰：“二国虽归，吾当独取之。”宇文氏士卒数十万，连营四十里，为使召其子汉于涂河。汉遣使白伟曰：“西独官举国为寇，彼众我寡，亦以计破，难以立胜。今城中之众足以御寇，汉请为骑兵于外，似其剑而击之，内外俱愤，使彼震骇，不知所备，破之必矣。今并兵为一，必得专一攻城，无负他余，非策之得者也。且示众以怯，恐士气不战先举矣。”伟犹疑之。辽东韩寿言于伟曰：“西独官有平陵之志，将骄卒惰，军不坚密，若骑兵猝起，击其无备，必破之策也。”伟乃听汉留涂河。西独官闻之曰：“汉素名萧国，今不入城，或能为患，当先取之，城不足忧。”乃分遣数千骑袭汉。汉知之，诈为段氏使者，逆于道曰：“慕容汉久为无患，闻当击之，吾以严兵相待，宜速进也。”使者既去，汉即出城，设伏以待之。宇文氏之计见使者，大喜驰行，不复设备，进入伏中。汉奋击，尽获之，乘胜竟进，遣箭使玉伟出兵大战。伟使其子晃与长史裴仪将精锐为前锋，自将大兵继之。西独官初不设备，闻伟至，惊西众出战，前锋使交，汉将千骑从旁直入其营，纵火焚之，众皆惶扰，不知所为，遂大败。西独官仅以身免，伟尽服其众，获皇帝玉玺三纽。崔弼闻之，惧，使其兄子道以集成伟贺，会三国使者议至，请和，曰：“非我本意，崔平州叫我耳。”伟以示道，临之以兵，道惧，守服。伟乃遣道归位弼曰：“降者上策，走者下策也。”引兵随之。弼与数十骑弃家奔高沟离，其众悉降于伟。伟以其子仁为征虏将军，镇辽东，官府事理暗堵如故。高沟离将如奴子据于河城，伟遣将军张统掩击，擒之，俘其众千余家，以崔道、高瞻、韩衡、石从归于集成，待以客礼。衡安平人，从建之孙也。伟以高瞻为将军，瞻昌吉不救，伟硕临后之，抚其心曰：“君之吉在此，不在他也。今晋室丧乱，孤欲与诸君共倾世难，亦待帝室。君中州望族，以统私怨， 奈何以华夷之意介然疏之哉？夫立功立事，唯问智略何如耳？华夷何足问乎？沾犹不起，委颇不平。龙乡主簿宋该与沾有隙，劝委除之，委不从，沾以忧足。初，屈献既死，苟熙复以献子鹏为东莱太守，会曹仪训青州，与鹏相攻。仪兵虽强，郡人皆为鹏死战，仪不能克。久之，鹏叹曰：“今天下大乱，强者为雄，曹义乡里为天所向，苟可依平，即为民主，何必与之力争，使百姓肝脑涂地？吾去此，则祸自息矣。”郡人以为不可，争献聚仪之策，鹏一无所用，与乡里千余家浮海归崔弼。北海郑林客于东来，鹏仪之相攻，林情无彼此，仪贤之不敢侵略，鹏与之俱去。弼至辽东，弼已败，乃归慕容伟，伟以鹏参龙乡军事，为郑林车牛素帛皆不受，躬耕于野。宋该劝伟献捷江东，伟使该为表，裴仪奉之，并所得三喜以健康献之。高句丽朔寇辽东，唯遣慕容翰、慕容仁伐之。高句丽王以福利逆来求盟，翰仁乃还。是岁，蒲弘降赵。赵主要以弘为帅一侯，屠各、陆松多起兵于新平、扶风，以赴晋王保。保使其将杨曼、王连据陈仓，张以周庸据阴密，松多据草壁，秦陇低羌多应之。赵主要遣诸将攻之，不克，要自将击之。三年春正月，要攻陈仓，王连战死，杨曼奔南堤，要进拔草壁，陆松多奔陇城，又拔阴密，晋王保据迁于桑城，要还长安，以刘雅为大司徒。张春谋奉晋王保奔凉州，张时遣其将阴间将兵迎之，声言意味，其实拒之。段莫悲攻段匹堤，破之。匹堤谓少婿曰：“吾本夷狄，以木易破家，君不忘九幺，请相与共击莫悲。”续许之，遂相与追击莫悲，大破之。匹堤与弟文渊攻济，后赵王乐知续事孤，遣中山公虎将兵为燕刺。孔长攻续别营十一，皆下之。二月，续自出击虎，虎伏计断其后，遂直续，使降其城。续呼兄子主等，谓曰：“吾志欲报国，不幸至此。汝等努力奉匹堤为主，勿有二心。”匹堤自计还，未至燕刺，闻续已没，众聚而散，复为虎所遮。文渊以亲兵数百力战，使得入城，与续子及兄子存主等应城固守。 普送序于相国，乐以为忠，事而礼之，以为从事中郎，因下令：自今克敌或世人，无得善杀，必生治之。吏部郎刘印闻序备公，言于帝曰：北方藩镇近矣，唯于少序而已，如使复为石虎所灭，孤义士之心，阻归本之路，余未宜发兵救之。帝不能从，文序已没，乃下诏以序未任授其子籍。赵将尹安、宋使宋树、赵慎四军屯洛阳，判降后赵。后赵将石生引兵复之，安等复叛，降司州刺史李举。举使颍川太守郭沫将兵入洛，石生掳宋使一军北渡河，于是河南之民皆相率归举，洛阳遂空。三月，裴仪至建康，盛称慕容伟之威德，贤俊皆为之用，朝廷始重之。帝谓仪曰：请中朝名臣当留江东，朕别召龙乡宋卿家属。仪曰：臣少蒙国恩，初入省榻，若得复奉年谷，臣之至荣，但以旧经沦没，山陵川毁，虽名臣宿将，莫能雪耻。独慕容龙乡竭忠王室，治除凶逆，故使臣万里归程。今臣来而不返，必为朝廷以其纰漏而弃之，孤其相义之心，使懈怠于讨贼，此臣之所甚惜，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。帝曰：卿言是也。乃遣使随仪拜为安北将军、平州刺史。闰月，以周乙为尚书左仆射。晋王保将张春、杨赐与别将杨涛不协，劝保诛之，且请击陈安，保皆不从。夏五月，春赐幽保杀之。保体肥大，重800斤，喜睡，好读书，而暗弱无断，故急于难。保无子，张春立宗室子瞻为世子，称大将军。保众散，奔凉州者万余人。陈安表于赵主要，请讨瞻等，要以安为大将军，击瞻杀之。张春奔扶罕，安执杨赐与保就前斩之，因以祭保。安以天子礼葬保于上归，谥曰元王。杨建讨徐堪，顿兵下邳，不敢前。蔡豹拜堪于潭丘，堪求救于后赵。后赵王乐遣其将王福都救之，又使张敬将兵为之后继。乐多所要求，而福都引报，堪患之。张敬至东平，堪疑其袭己，乃斩福都等300余人，复来请降。乐大怒，命张敬据险以守之。帝亦务堪反复，不受其降，敕谏报以实进讨。谏由一旦不进，尚书令刁协合奏谏，免死除名，以蔡豹带领骑兵。王导以所举诗人，起自贬，帝不许。六月， 后召孔常攻段匹堤，事胜而不设备。段文渊袭击，大破之。京兆人刘弘客居凉州天梯山，以妖术惑众，从受道者千余人，西平原公张石左右皆视之。帐下严舍衙门赵昂皆弘乡人，弘谓之曰：“天与我神喜，应往凉州。”舍昂信之，密与石左右十余人谋杀石，奉弘为主。石弟茂知其谋，请诛弘。石令衙门将使出收之，未至，舍等怀刃而入，杀石于外寝。弘见使出至，谓曰：“使君已死，杀我何为？”出怒，截其舌而求之，还于孤臧氏，诛其党羽数百人。左司马殷元等以石子俊上右，推张茂为凉州刺史、西平公，设其境内，以俊为辅军将军。丙辰，赵将谢虎及长水校尉引车谋反，与巴求、勾徐、射鹏等相结，事决，虎车皆伏诛。赵主要求徐鹏等五十余人于阿旁，将杀之。光禄大夫游子远谏曰：“圣王用刑，为诛元恶而已，不宜多杀。”正之，叩头流血。要怒，以为助逆而求之，尽杀徐鹏等，施诸事十日，乃投于水。于是八众进反，推八求勾渠之为主，自称大秦，改元曰平赵。四山抵羌八节应之者三十余万，关中大乱，城门骤闭。子远又从狱中上表见证，要首毁其表曰：“大力奴，不忧命在须臾，有敢如此，嫌死晚也。”斥左右速杀之。中山王雅、郭汜、朱寂、呼延彦等谏曰：“子远忧求，或在不测，犹不忘见证，忠之至也。陛下纵不能用，奈何杀之？若子远招诛，臣等亦当惜死，以彰陛下之过。天下将皆舍陛下而去，陛下谁与居乎？”要一解，乃赦之。要斥内外戒严，将自讨取之。子远又谏曰：“陛下诚能用臣策，一月可定，大驾不必亲征也。”要曰：“卿是言之。”子远曰：“彼非有大志，欲图非妄也，只为陛下威行，欲逃死耳。陛下莫若阔然大赦，与之更始，应前日坐虎车等事，其家老弱没入西关者，皆纵遣之，使之自相招引，听其父业。彼既得生路，何谓不祥？若其中自知罪重，屯结不散者，愿甲臣弱兵五千，必为陛下消之。不然，今反者弥山披谷，虽以天威临之，恐非岁月可除也。”要大悦，即日大赦，以子远为车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都督雍秦征讨诸军事。子远屯于雍城，降者十余万，移居安定， 反者皆降。为勾氏宗党五千余家保于阴密，进攻灭之，遂引兵寻陇右。先是低枪十余万落，据险不服，其求虚除全渠，自号秦王。子远尽造其壁，全渠出兵拒之，五战皆败。全渠欲降，其子伊于大言于众曰：“王者刘耀自来，犹无若我何？况此偏师，何谓降也？”率静卒五万，陈压子远垒门。诸将欲击之，子远曰：“伊于勇悍，当今无敌，所将之兵复惊于我。有其父心败，怒气方盛，其风不可当也。不如缓之，使气竭而后击之。”乃坚壁不战。伊于有骄色，子远似其无备，夜勒兵入食，但直大风晨昏，子远西众出掩之，生擒伊于，尽服其众。全渠大惧，披发离面请降。子远起要以全渠为征西将军、西戎公，分徙伊于兄弟及其部落二十余万口于长安，要以子远为大司徒、录尚书事，要立太学，选民之神智可交者千五百人，则如臣以交之，作封明观及西宫，起凌霄台与皋池，又于霸陵西南迎寿陵。侍中乔玉、荷包、尚书建以为魏文公成乱亡之后，节用爱民，营建宫室，得其实志，故能兴康叔之业，延九百之作。前奉诏书迎封明观，世道细民咸积其奢，曰：“以一贯之功，足以平凉州矣。今又欲拟阿旁而建西宫，发琼台而起凌霄，其为劳费亿万封名。若以资军旅，乃可兼五蜀而依其位矣。”又闻营建寿陵，周围四里，深三十五丈，以铜为果，饰以黄金。公费若此，待非国内所能办也。秦始皇下顾三权，土未干而发悔，自古无不亡之国，不绝之墓，故圣王之简葬，乃深远之虑也。陛下奈何于中兴之日而种亡国之势乎？要下诏曰：“二世中恳恳有古人之风，可谓社稷之臣矣。其西霸公室诸邑，寿陵制度亦遵霸陵之法。封御安昌子、褒平舆子，并领谏议大夫，仍不告天下，使之区区之朝欲闻其过也。又省风水右以与贫民。祖逖将韩虔与后赵将陶豹分据陈川故城，豹居西台，虔居东台。豹由南门，虔由东门，出入相守四旬。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状，使千余人运上台，又使数人担米西于道，暴兵逐之，弃弹而走。暴兵久击，得米，以为替示众封宝，亦惧。后赵将刘业堂以驴牵头运粮溃暴，替使韩虔及别将冯铁邀击于汴水，尽获之， 报萧顿，屯东燕城。替使前进屯封丘以逼之。冯铁据二台，替镇雍丘。朔遣兵邀击后赵兵，后赵镇戍归替者甚多，净土渐促。先是赵固上官寺李举郭沫互相攻击，替持使和解之，是以祸福，遂接受替节度。秋七月，赵嘉替镇西将军，替在军与将士同甘苦，约己务师，劝客农桑，抚纳心腹，随书见者皆结以恩礼。和尚诸物先有任子在后赵者，皆听良属。时遣游军委超之，名其未复，物主皆感恩。后赵有异谋，则密以告。由是多所客祸，自河以南多叛后赵归于晋。替练兵击鼓，围取河北之计。后赵王乐患之，乃下幽州为替修祖父墓，至首冢二家，因与替书，求通使及护士。替不报书，而听其护士，收利十倍。替衙门同见杀新蔡内史周密，降于后赵。乐斩之，送首于替，曰：叛臣逃利，吾之深仇，将军之物有无物也。替深得之。自是后赵人叛归替者，替皆不纳。晋诸将不使亲报后赵之民，边境之间稍得休息。八月辛未，凉州刺史周访卒，访善于府事，众皆畏至死。知王敦有不臣之心，思常切齿，敦由是中访之事，未敢违逆。敦遣从事中郎郭书兼襄阳军，帝以襄州刺史甘卓为凉州刺史，督缅北诸军事，镇襄阳。书既还，帝征为右丞，敦留不遣。后赵王乐遣中山公虎率部骑四万击徐堪，堪送妻子为质，起降。乐许之。蔡豹屯汴城，石虎将击之，豹退守下邳，为徐堪所败。虎引兵乘封丘而旋，徙士卒三百家至襄国崇仁里，至公族大夫以领之。后赵王乐用法甚严，会胡游郡，宫殿既成，出有门户之禁，有醉胡乘马突入纸车门，乐大怒，则宫门小执法防住。助黄惧望会对曰：向有醉胡乘马驰入，甚呵欲之，而不可逾语。乐笑曰：胡人正字难语言，恕而不罪。乐使张宾领选，初定五品，后更定九品，命公卿及州郡遂举秀才智孝廉清贤良直言无勇之士各一人。西平公张茂立兄子俊为世子。蔡豹祭拜，将义健康归罪。北中郎将王叔止之，帝闻报退，遣使收之。叔夜以兵为报，报以为他寇， 率麾下击之，闻有诏，乃止。叔侄报送健康，冬十月丙辰，斩之。王敦杀武陵内史项硕，帝之使镇江东也，敦与从帝岛同心异待，帝亦推心任之。敦总征讨，岛专稽政，群纵子弟布列险要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王与马共天下。”后敦自恃有功，且宗族强盛，稍易骄恣，帝畏而恶之，乃引刘伟、刁协等以为腹心，稍易损王室之权，岛亦渐渐疏外。中书郎孔瑜臣岛忠贤，有左命之勋，宜加委任。帝出于为司徒左长史，岛能认真推分，但如也。有时皆称其善处兴废，而敦一怀不平，遂构嫌隙。初，敦辟吴兴沈冲为参军，冲见同郡钱凤于敦，敦以为凯曹参军，二人皆巧产凶狡，知敦有意志，因赞成之，为之画策。敦宠信之，事清内外。敦上书为岛送驱，此语愿望，岛封以还敦，敦复遣奏之。左将军乔王整忠厚有志性，帝亲信之。夜召整以敦书示之，曰：“王敦以请年之功未任足矣，而所求不已，言至于此，将若之何？”整曰：“陛下不早裁之，以至今日，敦必为患。”刘伟为帝谋，楚心腹以振方面，会敦表以宣城内史沈冲代甘卓为襄州刺史。帝谓整曰：“王敦坚逆已著，朕为惠皇，其势不远。襄州据上流之势，控三州之会，欲以叔父居之，何如？”正曰：“臣奉承诏命，为吏事事，何敢有辞？然襄州经蜀寇之余，民物凋敝，若得之不，必及三年，乃可及荣。苟未及此，虽复挥身，亦无益也。”十二月，诏曰：“进士开基，方阵之任，亲贤并用，其以乔王整为襄州刺史。”长沙邓谦闻之，叹曰：“襄州之祸，其在斯乎？”整行至武昌，敦与之宴，谓成曰：“大王雅素家世，恐非将帅才也。”整曰：“公未见之耳，千刀岂无一割之用？”敦谓钱凤曰：“彼不知句而学壮语，足知其不武，无能为也。”乃听之阵。时乡土荒残，公司困闭，整公自简曰：“清心随府，甚有能名。”高沟离寇辽东，慕容仁与战，大破之，自是不敢犯人境。四年春二月，徐堪复请降。张茂驻陵君台，积高九仞。武陵严增夜叩府门，呼曰：“武公遣我来， 言何故劳民筑台？有司以为妖，请杀之。茂曰：吾信劳民，曾称先君之命以归我，何谓妖乎？乃谓之罢役。三月癸亥，日中有黑子。著作左郎河东郭璞以帝用刑过疵，上书以为阴阳错谬，皆凡行所致，设不欲硕，然子产之著刑书非正之善，不得不作者，须以旧弊故也。今之一设，礼亦如之。后召中山公虎供幽州刺史段匹堤于偃刺，孔常攻其统内诸城，悉拔之。段文渊言于匹堤曰：我以勇闻，故为民所以望，今市民被掠而不救，是妾也。民之所望，谁复为我致死？遂率壮士数十骑出战，杀后赵兵甚众，马乏，伏不能起。虎呼之曰：兄与我俱夷狄，久欲与兄同为一家，今天不为怨，于此得相见，何谓复战？请示杖。文渊骂曰：汝为寇贼，当死日久，吾兄不用无策，故令汝得至此，我宁斗死，不为汝屈。遂下马苦战，硕折执刀战不已，自沉至深。后赵兵四面解马罗披自杖，前直文渊，文渊力竭背直，城内夺气。匹堤欲单骑归朝，少叙之弟乐安内史纪乐兵不听，纪复欲执台使王英送于虎。匹堤正色责之曰：卿不能遵兄之志，逼吾不得归朝，亦已甚矣。复欲执天子使者，我虽夷狄，所谓闻也。既与兄子及主等于趁出降。匹堤见虎曰：我受晋恩，志在灭汝，不幸至此，不能为汝敬也。后赵王乐及虎素与匹堤结为兄弟，虎即起拜之。乐以匹堤为冠军将军，文渊为左中郎将，散诸流民三万余户，复其本业，至守宰以辅之。于是幽冀兵三州皆入于后赵。匹堤不为乐礼，常着朝服，持禁节，久之与文渊少叙皆为后赵所杀。五月更深，赵勉中州良民遭难为扬州诸郡同客者，已被征役。尚书令刁协之谋也，由是众议怨之。终南山崩，秋七月甲戌，以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，都督司演御兵雍冀六州诸军事，司州刺史镇合肥，丹阳尹刘伟为镇北将军，都督清徐幽平四州诸军事，青州刺史镇淮阴，皆假节领兵，名为讨胡，实被王敦也。伟虽在外，而朝廷机事进退士大夫，帝皆与之密谋。敦谓伟书曰：请承圣上顾免足下，今大贼未灭，中原鼎沸， 欲与足下及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进海内，若其太也，则帝座于是乎隆；若其皮也，则天下永无望矣。韦答曰：鱼相忘于江湖，人相忘于道术，结古公之力，效之以忠贞，吾之志也。敦德书甚怒。壬午，以骠骑将军王导为侍中、司空，贾节、录尚书领中书监。帝以敦固，并书记导。御史中丞周松上书以为：导忠肃竭诚，辅成大业，不宜听孤臣之言或疑似之说，放逐旧德，以宁武贤，窥既往之恩，找将来之患。帝颇感悟，导由是得权。八月，常山崩。豫州刺史祖逖以代渊无事，虽有才望，无宏志远识，且以简荆棘收河南地，而渊雍容，一旦来统之，亦甚样样。又闻王敦与刘雕构隙，将有内难，指大功不遂，感激发病。九月壬寅，卒于雍丘。豫州侍女若丧父母，桥梁间皆未立祠。王敦久怀异志，闻剔卒，亦无所惮。冬十月壬午，以剔弟曰为平西将军、豫州刺史，领剔之众。曰无随遇之才，不为士卒所负。初，范阳离产避乱依替，简曰志趣异常，谓所亲曰：吾以北方鼎沸，故远来就此，继全宗族，今观曰所为，有不可测之志，吾托名姻亲，当早自为计，吾是复献身于不义也。尔曹不可以目前之力而望长久之策，乃率子弟十余人践行归乡里。十一月，皇孙衍生。后赵王乐西赵五乡齐旧一乡国，与之共作欢饮。初，乐威时与李阳邻居，朔征欧麻池相殴，杨由是独不敢来。乐曰：杨壮士也，欧麻不依之恨，孤方兼容天下，岂愁匹夫乎？遂召于饮，饮杨毕曰：故往日宴卿老权，轻易保孤独守，因拜参军都尉，以五乡比丰沛，复之三世。乐以民始复业，资楚未丰，于是众志尽酿，郊祀宗庙皆用礼酒，行之数年无复酿者。十二月，以慕容伟为都督幽平二州，东夷诸军事，车骑将军，平州牧，封辽东公，单于如故。遣谒者即受印绶，听承制至官司守宰。伟于是备至辽蜀，以裴仪、游遂为长史，裴开为司马，韩寿为别驾，杨丹为军资祭酒，崔道为主簿，黄宏、郑林参军事。伟立子晃为世子，作东衡，以平原刘赞为祭酒，石黄与诸生同受业。韦德侠以亲临听之，黄雄毅多权略， 喜经术，国人称之。韦喜慕容翰镇辽东，慕容仁镇平郭，翰抚安民夷，甚有威惠，仁亦赐之。拓跋依陀弃韦氏，既代王玉律之强，恐不利于其子，乃杀玉律而立其子贺入。大人死者数十人，玉律之子十一间，又在襁褓，其母王氏匿于库中。著之曰：天狗存辱，则勿提，久之不提，乃得免。韦氏专治国政，遣使聘后赵，后赵人谓之女国使。